今日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可能大家不想听牧师讲道，所以删了牧师的麦。今日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因为今日是圣灵降临主日。在传统的教会，在礼仪的教会，都会特别的在今日的主日里面呢，去将经文、将焦点放在圣灵这个的 person 这个的位格上面。我们所相信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我们比较去认识比较多的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在世上三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我们和他很亲近，他留下他的言行我们都清楚，我们知道有人听过。父上帝在整个的旧约的历史的当中，很清楚地去向人显出他自己的作为，所以在以色列，特别在以色列的历史的当中，我们知道神和人那种的关系的亲近。而圣灵特别是在新约的教会的里面，在使徒行传所记载，就是耶稣他离开，他要离开，他从死里面复活，他升了天之后要离开这个世界，他说我离开，我要去差遣圣灵来到你们的中间去代替我的工作。所以亦都可以有这样去讲呢，就是圣灵的降临从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记载，就是这班就是见到他自己的老师升天离开之后，他们很沮丧，不知道应该怎样的来到去过信仰的生活。但因为圣灵的来到，因为圣灵的充满，所以他们就有胆量的来到去将他们所对于耶稣基督的信仰这个所谓的福音的内容呢，能够有胆量的去传讲。有很多人因为这样而认识耶稣基督，认识了这个的福音，教会就被建立起来。所以有人就说圣灵降临或者圣灵降临节是教会的产生，是教会的生日。虽然就好像严重了一点，但是我们都可以就是根据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记载，圣灵降临节是每年教会都值得去纪念的一个的日子。但是我们很熟悉的就是耶稣的言行，我们熟悉的就是旧约上帝对以色列民那个的引导，他的工作。不过呢，就是对于圣灵的工作，我们都不是有很多的一些的认识和了解。在过去教会的历史当中，有1900年的时候，没有很特别的来到去宣讲或者是记述圣灵的工作，不是没有，是点点滴滴。直至到去到20世纪的初期的时候，所谓的灵恩运动或者是圣灵的运动，又或者叫做是五旬节的运动的开始的时候，我们开始对圣灵的工作、圣灵的认识开始有多一些的了解。我今天就想和大家呢，去用约翰福音14章、15章、16章里面去提到关于圣灵的工作，和大家去分享和去了解。为什么我会选用了约翰福音呢？就是因为这几段的说话对于圣灵的描述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亲口讲的，是他自己告诉我们圣灵是要做些什么。在这几章圣经里面呢，我就跟大家去分享有三样圣灵的工作。那三样呢，第一就是与人同在， 圣灵的第一个工作就是与人同在，第二个工作就是教导真理，第三个工作见证上帝，或者比较即係 precisely 咧，就係見證耶穌基督。嗱，我就從呢三個方向同大家咧嚟到去稍微去了解聖靈嘅工作。如果你喺當中你瞌咗眼瞓嘅話咧，你唔緊要啦，記住呢三點啦。聖靈有啲咩工作咧？與人同在，教導真理，見證耶穌。第一方面咧，聖靈嘅工作係與人同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14:16，圣经说，他说我要，不是要求父，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同在。他不是叫做圣灵，他叫做保惠师。 OK， 但是保惠师是什么呢？17他就说，就是真理的圣灵。而这个圣灵是世人不能接受，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其他人他们不认识，但是你们，你是我的门徒，你们认识他。为什么？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这个工作就很特别，这个工作就很容易做的，就是你想人陪你，你说我没有伴，我没有朋友啊， OK OK， 不要紧，现在我陪你。谁陪你啊？圣灵就是陪着你左右了，这个就是他的工作了。你说那就是保镖而已， OK， 你可以当他保镖，你可以当他是你随身的那个的 counsel 了。保惠师这个字呢，在约翰福音是出现了4次，对于圣灵的那个的描述呢，也都只是约翰呢是用保惠师这个的字。保惠师这个字可以说就是一个的 counselor， 一个的 consultant， 或者是一个的安慰者、劝勉者。这个就是圣灵，他的工作就是陪着我们。而这个陪着我们那个的人呢，就不是一个的Lulu 来的，他是很有能力的，他是 很体贴的，是很知道你的需要的。你想要去有什么的问题，你不知道问谁，你问圣灵，他就告诉你。我家里也有一个，我有什么的问题我都问他的，他都会给到一个答案我的，虽然那个答案我不一定会喜欢。最初我要结婚的时候，有另外一个的牧师就跟我说，他说你是好东西，你就好了，你找到一个 consultant 了。我不知道你呢，即是明不明白呢，即是什么意思？因为師母的名字的中文名字，你讀快一點就是叫做 consultant 來的。所以我每次想起聖靈，他的名字就叫做 consultant， 我就一定想起我家那一位的。聖靈 是去代替上帝，代替耶稣基督的工作。在约翰福音14:17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呢就是给一个的 title， 就是告别的演说。就是耶稣呢，他要跟他自己的一班门徒呢去讲一班的告别的说话，就是说我要走了，我要离开你们了，那有些什么我要交代俾你哋知道嘅咧，我而家就讲清讲楚。我唔喺度嘅时候，你可以问边一个，你可以做啲乜嘢，要做啲乜嘢，就讲到清清楚楚嘅。其中一样就系话咧，我离开之后，你见唔到我， 但是你不用怕，有另外一个人，他是代替我，你见到他呢，就等于见到我一样的了。那个是哪一个？那个就是圣灵，那个就是保惠师。所以当耶稣他死了，第三日复活了，然后过了差不多五十日，他升了，即是圣经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他升到天上面去。离开的时候，圣经的描述就是这一班的门徒，他们站在那个地方，他们站着望天，就是望着耶稣升上天上去，心里面是一沉，有个很彷徨的，就是这一位我的老师，是我的主，我的主人，是我的依靠，是我所相信，是能力的泉源，他现在是离开了我了。那 我突然间就有一个空洞的感觉，怎么办呢？我还可以去，有问题我还可以问哪一个呢？耶稣说，一早已经讲了，在约翰福音讲了，这个的圣灵的保惠师，他要永远与你同在，也就是说他会时时刻刻与你同在，他现在在你身边，你正跟你崇拜完了，你揸车的时候，他在个车上，你夜晚睡觉的时候，他都在你旁边，你开心的时候，他在那里，你忧伤的时候，他在那里，你很开心去侍奉神的时候，他跟你在一起，你犯罪你跌倒的时候，他夹住你。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他是代替耶稣跟我们在一起，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不知道 你都记得了，是不是在年纪大概年半的时候，年半两年之前，当我决定我要来芝加哥，我离开在香港侍奉了九年的教会，我离开的时候，我四月我五月我决定我要离开那间的教会，然后十一月我要来到芝加哥，从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在这半年的当中，我要离开我所牧养的教会。最难最难是怎样去跟会友说我要离开你们，是不知道怎样说。我是要首先就跟了人事委员会说完之后，你不要告诉别人，然后我找一个适当的时间跟执事说，执事说我不可以守住这个秘密，因为我们的主任牧师要离开，我守不到这个秘密，所以我是选择了很近很近要跟会友说的时候，我先跟执事说，然后我要亲口跟会友说我要离开。所以在那半年里面，我有一个任务，我就是要帮教会找回一个的堂主任。这个是我最大的任务。如果我走的时候，我不能够去找一个人去代替我的话，我心里面我走得是不是很安乐，虽然我心里面我知道都很难找得到。但是感谢主，我找到。我找到两个人，我找到一个崇拜，一个 part time 的崇拜顾问，去代替我去带领教会的崇拜的工作。我找到一个的堂主任，他未安立成为牧师，但是他是一个又很有教导恩赐的一位的传道人。他不是在我走的时候就立即来，他是一月先上任，但是 at least 在这半年里面我找到人代替，我就要安慰弟兄姊妹，安慰教会弟兄姊妹，我是走了，但是是有一个人是代替我的工作，希望他们可以安心一点。圣灵的第一个的工作是什么？是代替耶稣基督。 同佢哋喺埋一齐。我哋要去默想去应用，就系你有冇感受到神同你嘅同在？有冇感受到佢经常喺你嘅身边？如果有嘅话，感谢神。诗人话：耶和华，我常将你摆喺我嘅右边。你可以将佢摆喺左边，无论左又系右，你将神摆喺你嘅身边，唔好唔记得咗佢。有阵时候喺我哋好忙嘅生活当中，我哋会将神摆埋一边，唔系左又唔系右，系摆埋咗一边，我哋唔知道。所以喺旧约嘅时候，神就话一个礼拜里边有七日，但系你要定一日为安息日。点解啊？在那天你什么都不要做，是帮你去记得我是你的神，我没有走到，我在你的身边。在我们今天一个这么繁忙的社会当中，我希望我们都不会被我们的忙碌去令到我们感受不到神与我们在一起。这个第一样。圣灵第二个工作是什么呢？是教导真理。他是要教导我们去认识真理。同样的第十六节，他就说这个的保卫师是什么呢？是一个真理的圣灵。他是真理的圣灵。OK? 之前就是一个 counselor， 现在他就是一个呢，就是给我们去认识真理的一个神。第二十六节，十四章第二十六节，他说但保卫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 OK， 又再讲一次，他做了什么呢？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指教即是 teaching， 即是教导，教导我，当时那个我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教导我在地上边咧，我同你哋所说嘅一切话。耶稣地上面所说嘅一切话咧，起码喺呢四本嘅福音书里边咧，就已经讲晒。除咗喺呢四本福音书里边讲晒之外咧，喺新约里边其他嘅书卷咧，无论系使徒约翰，无论系使徒彼得，无论是使徒雅各或者是保罗的书信里面，他都有引述过耶稣基督所讲的说话，或者是耶稣他要讲的那些信息，用他自己的话写出来的那些说话。那些是什么？那些是真理。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三节就是这样讲，他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这个呢可以说是呢，即是圣灵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工作来的。因为他的名字 OK， 约翰就安了个名字给他，他叫做保卫师。但是而这个保卫师他真正的名字是什么？就是真理的圣灵。所以呢，即圣灵同埋真理呢係好 good friend 嚟嘅，係一样嘅嘢，係一样嘅，係真理嘅圣灵。即当然啦，我遲啲可以讲多少少，而家可以讲多少少都 OK 嘅。即我哋要去睇呢一个嘅所谓嘅即神嘅神观，神嘅观念，三位一体神嘅观念，就係圣父、圣子、圣灵，即是这三个的位格 的观念。当耶稣基督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记得吗？耶稣他说我就是真理， OK， 耶稣摆出来他是真理。然后圣灵他说我来就是要什么？就是要去教导你们去明白真理。 你明白到那种的关联性吗？圣灵的工作是教导我们去认识耶稣基督所讲的一切的说话。 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他要教导我们，不单止教导我们，还要让我们去明白真理，这个才难。我们很多人都做教导的工作的，包括我在内，但有时候讲出来的人不明白我们讲什么的，这些 是我们自己的限制，是一些的即是 communication 的 skill， 是个 presentation 的 skill 的问题，以至到我们要讲一些的，就算是讲真理，有的时候都讲得不够清楚，令到人家不明白。但是圣灵他的工作，第一是教导，教导真理，第二是什么？是给人明白真理。是只有是圣灵他才能够可以去做到这个的工作，是让我们去明白真理。那就是说呢，如果你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在教会生活里面，你有机会去学习真理，去接受人家去教导真理的话呢，你要知道真正令到你明白去认识的呢，就不是只是宣讲那个人，我们有责任的，就是我经常都站在这里教导真理，我是有责任的，但是真正让你明白，还有在圣经里面那个明白真理呢，约翰福音里面那个明白那个字呢，其实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叫做什么，就是进入真理嘛。真正能够让你去进入真理呢，那个的力量，那个的悟性是什么？是圣灵的工作。你不要只是靠我啊，我是就算我尽晒力要你去明白在圣经里面一些的道理，有阵时候我都有我自己的限制，我做不到的时候，但是我做不到不紧要，我有一个的好的导师，他就是真理的圣灵，是他帮我手去令到你们明白。你回生命之道，梁国权讲得很清楚，但是都需要靠圣灵的帮助。你去回主日学，老师有很充足的备课，但是你要需要靠圣灵的帮助。你去到团契小组里面去有查经的时间，那个查经组长又做了预查，又自己写了一些问题，又跟你一起查，真正令到你明，让到你明白的是圣灵的工作。嗱，唔系话我哋就咁样样，我哋又唔需要人啦，唔需要预查啦，唔需要去备课啦，唔需要讲道啦，唔系我哋需要嘅，我哋需要。过去嗰二千年里边，有好多神嘅仆人，佢哋系去教导真理。是因为我们去领受，先被圣灵教导我们，所以我们才可以去教导到这个真理。不过我们要知道，真正可以教导真理的其实是圣灵。所以如果你坐在这里听到，你参加团契小组的查经，如果你不明白，你千万不要说只是组长查渣而已，个老师渣啫嘛，我哋有我哋嘅责任，OK？ 查经组长有佢自己嘅责任，佢有冇备课，佢自己知道。牧师讲到，我哋有冇好好预备讲章，我哋自己知道。但系你自己有冇去依靠圣灵，能够可以去明白真理？呢个系你嘅责任。个导师喺度啦。你要不要找他？这个就是你的责任。第三方面，圣灵的工作，第三方面是见证耶稣基督，是去 testify， 去见证耶稣基督。见证虽然在教会里面我们说啊，你讲不讲见证啊，你讲见证啊，这样 OK， 一个的就是我们去 witness，去见证我曾经去经历过的一些事情， 去 testify 上帝，去 testify 耶稣基督，是好像在一个法庭里面的一个的言语这样，就是我去证明告诉你，这个人所说的东西是千真万确的。这个就是见证，圣灵他要见证耶稣基督所说的东西是真实的。在15:26就是这样说的，他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即你，我不知道我读了这几段经文你都会发觉到，虽然这个的字句是经常都出现，我保惠师要来，圣灵要来，我要差他来，即你告诉他这个是神 的整体的工作，要让圣灵来，就是什么？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作见证。我再读一次，15:26，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作见证，去证明我所说的东西的千真万确，是值得相信的，是可信的。他要证明耶稣的出生，他要证明耶稣在地上的工作，他行过的神迹，他同人的接触，他所说的，他所责备的，他所夸赞的，还有对于耶稣他怎样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怎样复活了，他怎样去升到天上，在耶稣的一生的当中，他所做的一切是有神他特别的心意在里面，而他所做的一切是对于人类的历史是有一个很大的关系。我怎么知道？圣灵告诉我们，你的感觉你的认知是对的，这个是圣灵他自己的工作。使徒行传1:8，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这个呢是又是作见证，即是说我们其实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做着圣灵要做的事。圣灵的工作，他来了就是要为我作见证。如果我们将那些的我啊他就 再清楚一点，就是他来了就是圣灵来了，就是要为耶稣基督作见证。这个就是经文的意思了。圣灵来了，他就是为耶稣基督作见证。然后在使徒行传1:1，就是耶稣他自己说的，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这一班的门徒身上，你们就要去到世界的每一个的地方，来到去作耶稣基督的见证。这个是我们的工作，就是做福音的见证，做我们所听到的，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所听到的，我们上生命之道的时候所听到的，我们在讲道的时候我们所听到的，关于耶稣基督的言行，他对于这个世界里面所讲的一些说话，他对我们的要求，对在地上我们生活的一些指标的方向，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怎样去待人处事，我们怎样去对待我们的邻舍，怎样来到去育养我们的子女等等的这些言行呢，就是我们需要的来到 去见证的那个的内容。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呢，就是我们是跟圣灵呢是在这里，就是行一个所谓的行一个孖必的，就是圣灵的工作就是见证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也将这个工作放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身上。 所以从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就是当圣灵降临在即这班的门徒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见到一个的现象产生。这一班的信徒第一样做的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你熟不熟使徒行传第二章，当圣灵降临在这一班的使徒身上的时候，这一班的使徒他第一样做的是什么？就是使徒彼得他站出来说的，就是什么？就是全讲真理，教导真理。其实圣灵做的事呢，都是我们要做的事，他是教导真理。然后教导他在一个教导，教导什么真理呢？就是教导着全讲着，是见证着耶稣基督所讲的一切的说话，现在要应验了，现在要成就了，就是这样而已。所以教会就被建立了。而个教会被建立，我们是继续去做着教导真理和见证耶稣基督这两件的事情。我怎可以做啊？是因为圣灵与我们同在，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导师，他做我们的导师，他 coach 我们，以致我们能够可以做到教导真理，去做到传扬福音的这个的工作。我希望在这个的这么短的讲道里面，在圣灵降临的主日，给我们再一次去看，是从耶稣基督的口里面去告诉我们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如果我们说在这三样的工作的里面，有没有哪一样是最重要呢？这样当然我们经常都说，哦，应该是教导真理是最重要啦。这样有些人不是，我们应该要去传福音，要见证上帝紧要一点。但是在我再看回这三个圣灵的工作，其实最重要是什么呢？是圣灵与我们同在。我没有一个好的导师的话，我什么都做不到。但是能够令到我可以做得更加多的工作，是因为我有一个好的 counselor， 是有一个好的 advisor， 他是我们的属灵的导师。要结束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不要将属灵的导师去成为了你的马仔。你不要将你的老师成为了你自己的手下。有阵时候是我们自己想做一些事，然后圣灵帮助我，帮助我去做到我想做的事。我们经常都说，圣灵啊，充满我，给我有能力，给我 power 我，以致我能够可以去做到这些事。就算你所说的要话，我想要去做全福音的工作又好，我想要做这个的侍奉的工作又好，你都可以令到圣灵是成为了你的马仔，而不是成为你的导师的。在使徒行传，我们称它为圣灵行传。保罗是一个全福音很厉害的一个人，他是靠他自己去传福音，还是靠圣灵？就算是传福音，去哪一度传福音，跟什么人传福音，在传福音的时候要讲些什么的说话，在什么时间去，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是圣灵的引导来的。第一个的执事，第一批的执事，如果照巴姆斯说，那些不是执事来的，因为圣经没用执事去形容那七个人。第一批的教会领袖，OK？ 腓利，他去做传福音的工作，使徒行传第八章。是不是他要去跟那个伊索匹亚的太监去传福音呢？不 他不会想去抗议，因为他自己在撒玛利亚有很成功的，他开报道会，很多人信主，他应该留在那个大城市那里是继续去传道的。但是圣灵叫他去了旷野，只是遇到一个人，是我就不会选了，但是是圣灵叫他去的，他就带领了那个伊索匹亚的太监信主。保罗他要在亚西亚那里传道，他希望在土耳其的地方再建立多些的教会，但是圣灵说，喂，你行远一点行不行？你可不可以去到马其顿那里？可不可以去到欧洲的地图那里传福音？保罗说，那些人是野蛮人民族来的，他们拜假神的。圣灵说，你过去吧。保罗就过去了。就算是我们今天我们的侍奉工作，你要做诗班又好，你要去做短宣又好，不是因我们不要让圣灵是成为了我们的马仔，我现在我要主，我要为你去做一件伟大的事， empower 我，给能力我去做，这样的话他不是你的导师来的，你自己是你的 boss， 他只不过是即成为了你一个的雇员来的。当你想要去为神做事， OK good， 感谢神，但是你问一下你的老师先，你问一下你的导师，是不是要做这件事，几时去做，怎样去做，你问一下他先。祈完祷之后有了答案了，你先去做，这样我们才能够可以和圣灵呢是与神同工，一起的去配搭，去完成神他自己的心意。求圣灵帮助我们，同心祈祷。神让我们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清楚知道我们和你的关系，以至到在我们的